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有一期的电视征婚节目里啊，有一个女嘉宾对一位男嘉宾说，你的情况啊我都了解了，咱们什么时候能结婚呢？没想到男嘉宾说了，我想咱们还是得多了解一下，毕竟咱们刚认识啊。女嘉宾说了，你什么意思呀，你嫌弃我呀，啊，你以为你是谁呀，再见。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在小何参与征婚节目录制的时候啊，还有一位女嘉宾的事儿让她记忆深刻。 那女嘉宾这一开场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说，我小的时候希望找个帅的男朋友，后来大点儿我想要个有钱的。 想的还挺美。 她接着说，我现在成熟了，希望要一个能帮我实现梦想的男朋友。 那的梦想是什么呀？ 他的梦想是要个又帅又有钱的男朋友。 那他有看中的人吗？ 好像是有一个。哎，因为这个女嘉宾总问那男一号问题，他跟男一号说，问你一个敏感问题，如果我嫁给了别人却没有人祝福我，你会祝福我吗？ 那男的怎么说的？ 男的说了，会啊，这是我的修养。 还挺绅士啊。那女嘉宾满意了吧？ 好像是满意了。他又接着问，如果你没有娶我而娶了别的漂亮女人，哎，你猜我会祝福你吗？那男的说了，那我就不在乎了，反正全天下的人都会祝福我的。 不知道您听出来了没有，这男一号啊根本就没看上这位女嘉宾。所以说呢，感情还得靠缘分，这光一厢情愿这可不行。好了，现在就让咱们继续欣赏旗帜大兵的那段电视速配。 我觉得吧，爱情不能性急 哦， 爱情也是红军25000里长征，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红军要是坐火车，那就不是长征了， 那是 江西陕西一日游。 我认为爱情就是崩爆米花，说1000到10000那都是废话，砰的这么一响，生米就打成熟饭了。 我觉得吧， 啊， 我的爱情应该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国人嘛最讲究情调，我的第一本书应该是眉目传情。第二本书是隔海相望。第三本书就是鸿雁传书。第四本书就是我的那个他不幸去世了。第五本书就是从头再来。第六本书是又找了一个。第七本书是 算了，不要再找了，你又会要磨死一个。我跟你不一样，我认为我们的爱情应该是一部现代爱情小说。第一页就是拜堂成亲，第二页我们儿子出国留学了，第三页四世同堂，第四页人鬼情未了。 这比简历还简单呢，这个 我这辈子就来几下痛快的就行了。 对面的男嘉宾， 哎， 我想对你提个问题。 好，你快点讲。 这个问题，哎呀，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你想好了再回答，没想好你千万别回答。你不着急吧？没想好你乱回答容易惹出事儿来。你真的不急吧？ 我快要吐血了。 你这么一着急呀， 啊， 我还是不讲算了。 你不讲我讲，对面的女嘉宾，首先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说句痛快话吧。 他们俩这速配不到几分钟，当着这么多的人面你就说到结婚，哎呦，我真是羞死人了。 这杨小曼一看就得过病的，没好干净就出来了。 我跟你说，人家根本没跑什么，你回了你。 你离我远点啊！你突然站在我后面，我没有安全感。我跟你说， 我的意思是问你 啊， 咱们有了小孩该怎么办？ 哎，他这个事比我还性急了啊！ 怎么教育小孩？ 这还用考虑吗？ 啊， 我早就计划好了，从你怀孕第一天开始，我就对他进行严格的胎教。 好， 从小学到大学的课程一次性教完。我让他戴着博士帽直接举着文凭就出来了。我们生一个世纪神童。 世纪神童倒不像、有点像千年妖精。 我就这个脾气。 我可告诉你啊，这面都是我的亲友团。 别巧了，我的亲友团都坐在这边了。 你表现好一点，我们亲友团说你好话。 我看我姨妈对你印象怎么样。 哪个是你姨妈？ 我看哪个像我姨妈。 还有像的还有。 这就是我姨妈。 对，姨妈。 姨妈。姨妈。 你白捡个大外甥，我告诉你。 姨妈，我过来了啊，姨妈。 别把姨妈吓着了。 你给我找洋姨夫。姨妈。你觉得这个杨小曼要的不？ 凑合吧。 你知道我姨妈怎么这么喜欢你真的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姨妈的脾气啊，比你还慢一些。 对脾气了。 谢谢姨妈。你们家？ 我姑妈来了。 谁是你姑妈？ 你看，这就是我姑妈。你看我姑妈多精神，你看看。 你的 猛一看，我姑妈比我还年轻。我有时候喊她姑奶奶。哎，姑妈，给大伙儿看一看，看我姑妈，看看，给我们这边加点油。我姑妈这衣服穿得多漂亮，猛一看像洪大妈。姑妈，请坐。 哎， 你给我出个主意啊！你看这个爱着急，可以不可以？ 可以，非常好。 谢谢，谢谢。 非常好啊！哎，傻样。 他哪个地方长最好？ 我觉得眼睛最好。 谢谢姑妈，谢谢姑妈。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我姑妈说了，你这个眼睛啊，远看一线天，近看两个绿豆贴两边。 哎，你姑妈同意了，问你姑父同不同意了。 姑妈，哪个是我姑父？ 你连姑父都不认识，你这乱喊乱喊姑妈你啊， 责任重大，不能乱喊这个。 谢谢姑妈啊，谢谢姨妈。我宣布男女嘉宾速配成功。 这就成功了？ 不成功我费这么大劲。 成功了你倒有点表示啊。 幸亏我带了 金项链、金戒指、小汽车、别野。 你神经吧你 啊！ 有这些东西我自己留着用。 那你是这是速配 礼轻情意重，给我送你一颗红枣 啊， 祝我们两个早得贵子。 那我送你个碗，晚婚晚育。 我送你一把伞，为你遮风避雨。 那我送你盒火柴，红红火火。 哎呀，我们这几样东西加在一起好听呢、 怎么说呢？ 早晚散伙啊。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我是主持人韩健。听了小何说了那么多呀，佳佳也想起一件事儿来，就是他参加录制的那期节目里啊，一位男嘉宾非同寻常的表现。 当时主持人问男六号，这位先生，您对一号女嘉宾的印象如何？结果他说，说实话， 印象不太好，她头发太长了。 一头飘逸的秀发多迷人呀、啊、我当初啊就是这样被你吸引的。 哎，怎么又有我了？ 那不说你，咱还说那男的。哎，他究竟是什么理由不喜欢呀、啊、 他觉得呀，那么长的头发会很费洗发水的。后来主持人又问他，那二号呢？他是短发，多么干练呀， 这回不费洗发水了吧？ 结果人说了，你没发现他的眉毛很散吗？光是修眉毛就得浪费多少眉笔呀、啊、 这修眉能用多少眉笔呀、啊、 然后人主持人又说，那么三号女嘉宾应该，等一下，女三号不适合您。 这女三号怎么了？ 嗯，主持人发现她嘴唇太厚了，按您的理论，她会在口红上浪费很多钱。 哎呀，那就让这位先生慢慢跳着吧，找的对象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得。曾经有这么一期电视征婚节目啊，只成功促成了一对恋人，在他们走到一起的背后呢，还隐藏着一个秘密。下边咱们一块来欣赏闫学晶、孙涛等表演的小品《真情不扰》。 成功配对手牵手， 浑身上下直颤抖， 迷迷糊糊像喝酒， 现在就想一声吼 Thank you Thank you。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啊，两位太客气了 啊咱们接下来叫进行一段采访好吧。 啊采访 啊， 那个等一会儿主持人、啊、我有点太紧张了，能不能让我缓一缓？ 主持人我现在太激动了、 哦、 让我先喘一喘啊。 没问题，这个时候我是相当理解你们的心情，很激动是吧？ 啊， 五分钟的时间好好准备一下。 好、啊、谢谢谢谢谢谢。撒开手，撒开手， 你抓着我手呢。 这是我前夫， 这是我前妻。 你捣什么乱呢？啊， 谁捣乱？ 我电视相亲，你来干嘛来了？ 我也来电视相亲了。 你相亲选别人呢，选我干什么？ 谁选你了？ 你， 我一上来六个女嘉宾，八八八五个灯都灭了，就你那灯亮着，我不选你我选谁？ 你以为我选你呢？啊，你以为我那灯是给你亮着呢？我那是劲儿使大了，把灯给拍坏了。我， 啊，你要那么说的话，散了。 你站住！你走了，电视采访咋办？ 那你说怎么着？ 怎么办？配合呗。采访完，咱俩各奔东西。 配就配呗。 啊、两位准备的如何呀？啊， 好了， 观众朋友们，现在呢，我面前的这两位啊，就是我们今天《真情不扰》节目当中配对成功的男女。两位对这个金钱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夫妻之间有的时候没有钱幸福指数更高，因为没有钱的日子我们过得会有奔头，会更快乐，更轻松，更浪漫， 说得 更有意义。 说得太好，我觉得你说得太精彩，我觉得甄小姐是一个真正的小姐。 你说啥？ 我觉得有些女人啊就不行了，口是心非呀、啊，嘴上说不喜欢钱，心里边比谁都喜欢钱。我觉得男人要是摊上这么一个女人，那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对吧？ 你问我干嘛？ 主持人，我想问个问题。你说现在这个物价越来越涨，这人怎么就越来越贱呢？ 你说谁呢？ 他没说你， 我不说他，说我。我就纳了闷了，两个人在一起打拼多不容易啊。再苦再累的日子过来，生活好了，碰见一个有钱的人走了，为啥呀？还不就是为了钱吗？ 你说谁呢？ 你说我说谁呢？ 谁跟谁走了？ 我说谁，谁心里清楚。 我心里清楚什么？ 大姐，你心里不清楚。 你把话说清楚行不行？ 大姐， 第二次。 哎，大哥，不是 你坐下。 你说明白。 你说我 有钱怎么了？ 我说的很。 谁跟谁走了？ 不是说的很。 谁跟谁？ 两位，两位， 你说什么？ 别激动啊，咱们现在这真情不扰节目正录着呢。 我知道真情不扰，现在已经扰上了，怎么办？ 我跟你说，兄弟，现在我们真情来了啊，你歇一会儿好不好？我们稍微谈一谈好吗？别打扰我们行吗？ 这叫哪门的事儿？这， 你把话说清楚，谁遇上有钱人就变心了？ 我就说你呢，怎么的？ 谁变心了？ 你变心了？ 你把话说清楚，怎么的？ 我告诉你，这话我憋了一年了，我跟你说，我不说我得出病来，怎么着？我说说你呢？ 你该，你说呀。 我说你， 我说你怎么着，大过年的我在那上货啊，我进菜卖菜我多累呀、啊、我忙了一天了，年三十晚上你干啥去了？你陪谁去了？你陪人家出去喝酒是不是？那小子有啥呀？不就有俩抽钱吗？ 有钱怎么了？有钱有什么错啊？我陪他喝酒错了吗？ 听见了没？实话说出来了。 我说的就是实话，我陪他喝酒了。我陪的是谁呀、啊、陪的是我同学。大过年的那么紧俏的菜别人上不来，凭什么你就能上来啊？那不是因为我同学把菜批发给你，让你去做独家代理，你赚到钱了吗？人家帮了咱那么大的忙，我请人吃顿饭陪他喝顿酒有什么错呀、啊？啊，我不会喝酒，为了能让你赚点钱，我陪他喝的，喝的我胃都疼了。你哪儿去了？你跑到医院陪别的女人去了？你， 我陪谁呀、啊？我， 你说你陪谁？ 我陪谁呀、啊？ 哎呀，那么漂亮的女人，你都给忘了？ 谁呀、啊？谁呀、啊？ 卖鱼的王佩佩。 哎呦我的妈！我说你在这给我吵吵，谁？王佩佩，她老公到海边上货去了。下大雪，高速公路堵六天，人家王佩佩发烧42度，跟我说：“哥呀，你给我送医院去吧，我能不给人送吗？” 对，啊， 都是一个摊位的，都是邻居，对不对？再说你怀疑王佩佩，王佩佩都52了，我跟他能有什么关系啊？我， 他长得像25， 你拉倒吧你！我跟你说，你什么时候惦记过我啊？ 我 这么些年，你什么时候惦记过我？ 你关心过我吗？ 你就惦记钱， 我惦记钱怎么了？我惦记钱有错吗？咱俩从农村到城里打工为了什么？不就为了钱吗？咱们要是赚到钱了，日子能过得好了，有钱咱能买上好房子，有了钱以后咱有孩子能送到好学校，谁不奔着这个呀？没钱咱能过什么呀？没钱咱连孩子都不敢要啊！ 你少跟我提孩子。咱俩结婚这么多年了吧，我一跟你提孩子你就跟我说别，咱得攒钱攒钱，没钱的我告诉你，你就是不想跟我过，你就是不想跟我生孩子。 谁不想跟你生孩子呀？我去年冬天就怀孕了，你知道吗？去年冬天我怀孕了，你出去上菜一走就是15天，15天以后你回来了，我本想告诉你，给你一个惊喜，可是你累得倒头就睡，一打车的白菜你都没卸，我看着你睡那么甜的样子，我一想第二天你还得出车，我怎么办？我没法叫醒你，这一车白菜如果不卸就烂了，我又冻又累，我一个人把一整车的白菜全都卸下来了，结果孩子就没了，孩子就没了。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啊？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我跟你说有用吗？我跟你说你心里惦记我，你心里有事，你开车能安全吗？我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咱俩都离婚了，咱俩已经离婚了。 那你不说，你不说谁知道啊？你呀、啊，这么大事你不跟我说 呢？孩子没了，说还有用吗？ 你为啥不说呢？你呀、啊，啊？你干啥呢？你不说话，你什么主持人呢？你啊？ 我说， 你还卫视主持人？你上来给你说了。 大姐，刚才你们说的话我全听见了，这就是一场误会。在你心里我看得出来，你一直有着大哥，在大哥心里他一直也装着你。 他心里没我。 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没你？这一年多我想的就是你。 我就想着当初我干活干了一天，我晚上回家，你给我端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我想着天冷的时候你怕我冻着，你给我暖被窝。你说咱出来打工打拼为啥呀？而不就为了过上好日子？日子好了你走了，这日子还有啥意思啊？ 大姐，我认为这个 病边去。 大哥 你坐下。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跟我回家行吗？ 那你爱我吗？我也爱你。 我是太感 我主持这档节目有史以来让我最感动的一次啊。 媳妇儿，我爱你，我爱你一辈子，假如有来生，我下辈子还嫁给你。媳妇儿，走，跟我回家吧。 回家。 大哥大姐， 兄弟， 哎， 谢谢你啊，谢谢咱们真情不老啊，谢谢观众朋友们， 谢谢。 Thank you。 媳妇儿， 走，回家过年去。走。 幸福，哎呦，观众朋友们，太让我感动了。过年了，也祝天下所有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真情不老，白头偕老。下期再见，太感人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品《真情不老》。小何曾经看过一个外国的电视征婚节目，节目里头啊，有一女孩说的：“我一定得找一个军人当兵的。”主持人就问他，哎，这是为什么呀？这女孩说了，当兵的因为在部队里头不仅学会了洗衣做饭，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服从命令。好了，说完这些电视征婚的故事，节目时间也到了，最后为您送上一首林志颖演唱的《火热的心》。这里是快乐合家欢，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走在漆黑夜里用心想这个世界只有你，最爱你那不说话的表情 My love。 独自默默听着心跳声音，不知不觉忘记了自己，最爱你那会说话的眼睛 My love。 我的心中藏着美丽的秘密，